在记忆中，一直没有说再见。我只想知道你快不快乐，有没有遇见更懂你的人。闭上眼，风在吹，我只想知道你快不快乐，有没有遇见更懂你的人。哦耶，阳光下好想念你微笑的眼神。 Thank you. 只是数不清。我们淋着大雨，不知何时才能放晴。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梦想只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想你是你想你是你在眼前，想你是你在脑海，想你是你在心田。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缘，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，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旁，从未走。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梦想只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相信我们前世有缘，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中国表示将提高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，以保持外贸稳定增长，并在中美贸易争端升级之际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。中国国务院周一在例行会议上表示，从11月1日起，出口退税率将从5%至15%上调至6%至16%。但未具体说明此番上调适用于何种产品。意大利能源巨头埃尼公司近日称，同意收购英国石油公司在利比亚资产的控股权，并计划恢复在利比亚的勘探活动。咨询公司人士称，一些公司在利比亚投资是因为油价高涨，加上利比亚的政局比较稳定，这意味着该国将出口更多原油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969金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已经5点钟喽，快要下班了，努力再冲刺一下，不要偷懒哦。我是潘玮柏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。